喂，又是牛醫生。 大家好啊，今日牛醫生與狗護士嘅錄音時間又翻嚟搶啊，順哥 俾你搶我個開場白添。 係 啦，今日我哋談咩好咧嚇？ 談黐線佬嘅。 黐線佬係你嘅專科喎。 嗱，我話俾大家聽，黐線佬就係、是、即係我自己係即係搞呢個黐線佬嘅科啊！我啊成日覺得黐線佬根本上絕症嚟，冇得教。 其實呢個世界係咪真係有真正嘅黐線佬咧？ 基本上最黐線嗰個咪報鼠咯。 其實黐線佬係咪一種即係 黐線佬嗱？其實 精神係咪一種係即係其實係咪一種強迫症咧？佢要強迫自己變成一個黐線。 唔係唔關事嘅嗱，精神病咧係一樣好得意嘅嘢嚟嘅。我哋點解有精神病？就係、是、因為有精神病醫生嗱。以前我哋冇精神病嘅時候，好多你一啲異常行為都納入社會問題噶嘛。譬如你喺街度屙尿，譬如你喺街度裸露身體，胡言亂語。在很多年前的社會可能會覺得這個是一個社會問題，那就拉去坐牢了、但是現在你會覺得它是一個病態。 我以前有個朋友呢，他是他平時很正常的，是那呢就得閒呢就會對空氣講下嘢咁樣，是那但是那對空氣講嘢就沒有犯法的，是不是？那但是他家人呢就越來越擔心，後來呢就送了去看精神醫生， 是 精神醫生就覺得這個情況看來都沒有意義，送了去青山醫院。 是 那啊， 順哥可不可以幫我揸住支麥先，因為我的貓又做些即非常之 不自人為啊。 咦 沙甸魚又是即是奶這個，因為他很喜歡這些這樣的袋子， 奶不織布啊。 是啊， 為什麼呢？ 不好意思啊，不是他經常都是做這些行為，都是不是你這些人員 讲个秘密俾观众听，佢只猫中意帮佢阿狗是吹箫。 屌你啦，只猫识吹箫吓卵死你！ 咪奶屎眼啊，应 该系 喎。咁样其实咧，佢你知啦，对空气讲嘢其实就冇乜问题嘅，系咪先？即系但系咧喺街里边见到咧，始终都令到身边啲人唔安乐啊。 于 是啲人又报警，跟住然后咧俾人报警，屋企人又带佢睇精神医生。咁但系佢平时咧，我同佢倾个偈喎。咁系一个典型嘅普通嘅知识分子啦，即系都识分析一下社会问题啊。咁其实我谂佢有时对空气讲嘢咧，因为佢谂紧嘢。但有啲人谂嘢喺个脑度谂，有啲人要读纯噶嘛。即 系 有啲人读书咧要望住本书嚟读，有啲人要讲出嚟。咁后来呢件事咧，为佢嚟讲产生好大压力。跳咗楼死咗啦。 系咩？ 系啊。 搵大波。 死咗啊！以前啲不过你未必识噶，但系。香港某一個同性有關的團體， 係 啊，嗰啲人嚟嘅。 哦， 佢本身咧就係、是、佢，我覺得佢個人好正常。你知道入得嗰啲團體嗰啲，係 嗰人個腦一定好清晰 的，個腦筋都係幾發達，未必好清晰，但係起碼咧、就是， 你要知道自己做啲咩咯，要 係啊，即係佢起碼都可能係讀到下書嘅。 係 咁但係好可惜啊，就係、是、就是、因為一個咁嘅誤會咯。 唔係，但我想問一下、那個精神病醫生話佢係真係黐緊咗線嘅。 係啊。唔係，即係我諗係話佢呢個問題咧，喺社會上邊咧會令到人 但我想問佢係突然間有呢個對住空氣講嘢，定係有咗好多年㗎啦？ 咁我唔知啊，其實我對佢唔係好了解，但 係 我知道有呢件事咯。咁咁講下 case 啦嚇。近排咧，我又有個朋友啊，咁佢就同佢老公分開咗住噶啦，咁佢老公啊扮大方啦，就將間屋俾咗佢住， 咁黐線， 咁然後就係啊，佢老公 佢老公黐線，唔係講 佢老公係黐線嘅，咁啊後來咧就咁有一日咧，咁佢又叫咗佢條仔翻嚟啦，咁你知道分咗手嘅時候點樣都有啲人為藉口，咁喺張牀碌緊之際咧，佢老公咧就開門喎，但係啱啱咁咧陳即係入到嚟嘅時候，喂點樣奸夫又唔富足奸在床啦， 真係在床， 但係原本係冇問題嘅，因為就係、是、喂我同你分開， 啱啱我同你分得居㗎啦，係 咯，即係揾人插下插下，本來都係好正常嘅，係咪先？即係同你離咗婚之後，我都要食飯㗎，大佬，咁然後就。咁你知道呢啲環境見到都係一發不可收拾噶啦。咁我老公就即刻黐曬線喺地下度打落地沙啊，掃呢、這個 掃堂腿啊， 掃腿啊， 著衫啲咩啲咩， 即 係 即刻練曬下三路嘅武功。 偷頭啊，主公使眼啊。 咁你即係。但佢老公都係即係清醒嘅，其實佢目標就有一個， 就係揸爆佢一袋。 佢希望咧，喂嗰條佬啊，梗係遇到啲環境嗱聲，即係話正咩屎急尿急啊，炒緊股票嗱聲走啦，即 係 正所謂一溜煙咁衝出去啦。咁啊，佢啊走咗啦，即係成功離開咗啦。咁然後就 咁呢個殘局留翻就係佢同佢老婆兩個去面對啦。咁咧佢老公咧就嗰、那個事嗰、那個情況咧就即係即刻好唔穩定，即係咧覺得喂你俾個機會我啦，我哋可以起翻埋一齊乜乜乜乜咁樣。個老婆就覺得冇可能㗎啦，乜乜咁樣。咁樣咧就後來咧就呢件事咧就點解咧？其實我會講呢件事咧，因為嗰個黐線妹咧。就揾咗我女朋友上去。 哇，咁啊，你女朋友黐线啦，唔系佢黐线啦。 佢就揾咗我女友上去咧，帮佢咧劝嗰个男仔咁样。即系我心谂，你自己讲唔掂，你叫我女友上去把堂咩？ 摆明扇你啦，屌！ 哇，顶你个肺！跟住然后咧，嗰时候咧，我就谂谂下，心里边又唔系好安乐，我就打电话俾九护士啦。咁九护士，你讲下嗰时嘅情况，你系点啊？ 好老实讲，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咧，我哋受过专业训练。呢、這个环境，第一，你两夫妇嗱。逢系两夫妇有问题，任何人插入去，你都唔能够令到佢个问题 settle down 嘅，因为夫妇问题，佢哋识得点样走翻出嚟。喺一个迷宫里边，如果你再唔俾下台阶佢，咩叫唔俾下台阶？就系、是、你深入个问题里边。嗱，我举一个例子，你女朋友上到去，佢哋实会讲噶，咧屌你老尾，阿边个阿姨啦，阿姨啊，屌你叫条马骝攞翻嚟屌閪啊，佢老母化閪，我俾间屋佢住噶啦已经。你话啦，佢平时都唔同个屌閪唔同个吹箫嘅，佢同我马骝佬吹喎，屌佢老母。呢啲嘢系佢两公婆先知嘅，但系佢今时今日因为冲动讲咗出嚟，你冇俾个下台阶佢，到你第日有一日见翻佢，佢会好尴尬，因为已经冇转弯嘅余地，大家已经冇下台嘅空间。逢系遇到两夫妻问题，你唔使理佢，佢哋自己会有解决嘅办法， 或者解决唔到咯。 系解决唔到咪离婚，呢、這个都系解决办法之一。 系啦系啦。 嗱，我哋唔好成日谂一样嘢，就系一厢情愿地要人喺翻埋一齐。嗱，一个世界好得意啊，合作唔到就会分手。对唔住阿顺哥，公司一样，人亦都系一样。如果你合作唔到，你咪分开咯。但系你强迫一个人喺一张纸上边，因为你哋两个已经。合喺呢个法律上面成为夫妇，我哋喺文化上面或者喺道德上面要你两个好翻，呢啲系你一厢情愿地唔正确嘅做法嚟噶。呢、这个亦都系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点解你女朋友上系一个危险咧？当中咁冲动，屋企有咁多呢个潜在性危险嘅架撑。嗱，举一个例子，佢哋两个倾倾下嘅时候倾唔好，突然间有人冲动攞把菜刀出嚟。佢唔係斬自己，佢唔係斬你，佢斬自己。到時佢斬冧咗個老婆，個老婆死咗，佢斬死咗自己，自己死咗。你埋去女朋友埋去搶刀嘅時候，刀上邊有你嘅指紋。警察嚟到，冇證人，有空氣，你點同警察講？你同官講啦，到時。 係咯。 而家誤殺都坐終身啦。 嗯嗯。 我有一單嘢想講嘅，當年我有一個朋友。咁咧就因為啲壓力嘅問題就去跳樓。咁咧跳樓之前咧，佢又叫埋兩個老友一齊陪佢。咁咧嗰兩個老友同佢傾傾下偈，佢又真係跳咗落街，捉嗰兩個牟利，因為冇證人，冇任何嘅理據可以話俾你聽，唔係你擁佢落街嘅。咁當中梗係要審啦。喺審案裏面，佢哋兩個就喺拘留所坐啊幾個月。 其實我都覺得好得意嘅，即係喺呢件喺呢件事裏邊咧，我都睇到幾個問題。即係譬如話，當嗰個女仔咧再唔願意起埋同你起埋一齊嘅時候咧，即係你其實 你做好多嘢都冇用㗎。 其實咧就係我有少少唔明白，就係你即係我哋起埋一齊，因為互相相愛。 啊！ 但係咧，當你唔愛我嘅時候咧，我其實都冇能力可以再愛你㗎啦。 啱。 即係呢個情況係好普遍嘅。 唔係，同埋一樣嘢我想講嘅就係。個男仔有一樣嘢衰就係扮大方。嗱，你話我俾間屋佢住，咁你叫埋啦老實嚟屌閪好正常啊！你一係就唔好俾間屋我住，即係講真，大家先小人後君子，講到啲嘢明明白白。嗱，人啊最衰係咩咧？我覺得就係扮大方。我明明唔中意咁，我就扮大。算啦，如何如何，個心硬住唔舒服。我做乜要同你扮大方啫？借錢唔使還嘅，你方便先啦。我睬你都戇鳩啊！ 其實呢單嘢都好撚搞笑嘅，即係咧話説嗰個男仔咧，其實就同個女仔就識咗唔係好耐，識咗半年，咁啊大家嘻嘻哈哈咁樣，就知道個女仔咧有精神病。呢單嘢咧，我哋喺個節目裏邊講過， 好似講過㗎啦。 咁後來咧個即係我同大家重温下啦。後來咧個就睇精神醫生 啊。 精神科醫生咧就話咧啊，如果有個男人咧肯，即係佢係肯承擔呢個責任嘅話咧，其實佢係比較適合有一啲親密關係嘅。 屌你老味，個精神病醫生肯定先鳩佢啦。 就個男仔咧喺嗰時候，你知啦，你咁樣問到你願唔願意承擔，咁你就話願意噶啦，係咪？即係同埋你同個黐線佬，即係同個黐線妹講，你講唔到噶嘛？你話喂，我唔願意承擔你，跟住下半世乜乜七七咁樣。 啊，咁啊，梗係咁講噶啦！屌我屌，講真實嘅説話俾佢聽嘅。 咁然後咧，咁件事發展落嚟，唔係咁，但係嗰時候佢哋互相相愛咁樣。 係。 咁咧開頭都好好地地嘅，即係見到個女仔好似個情況越嚟越好喎，因為咧就其實就佢好簡單嘅一個女仔咧，即係佢就係想人哋對佢無限量嘅付出。即係咧，你見到佢好似 呢啲仲叫簡單無限量付出啊，大佬！ 即係你其實想博佢好簡單啊，就係你對佢好就得噶啦，即係佢乜都其他嘢都唔使諗。 唔係你點對佢好先？有啲女你對佢好就喂嗱，麻煩你而家咧搶隻核潛艇翻嚟，咁咧斬死布殊兩刀咁樣。 誇張！佢第一唔要錢。 係。 佢第二佢唔係要物質需，佢唔係物質需要嗰種。 喂，仲撚煩呢啲。 佢係要你成個人成日陪佢，陪佢同佢一齊，同埋咧好撚搞笑喎！我有一次同佢燒嘢食咁樣啦。 係。 我同佢同埋佢男朋友一齊燒嘢食咁樣。係。哇！我心諗，因為佢係。即係佢係好似養鬼仔咁樣噶，即係咧食飯咧要俾佢食先啊，吉第一嚿燒，燒完之後自己唔肯食得噶，要俾佢食先噶。屌條女自己攰埋隻手又唔燒嘅，即係你有時睇到，喂，屌你老尾，你仲係咪人嚟㗎？咁但係你又覺得，唉，佢哋嘅事，佢哋嘅，佢哋自己嚟啦嚇，即係你。朋友，你俾咁多意見把撚咩咁樣？喂，佢覺得開心咪得㗎啦！有人玩 SM 嚇，有人噴火吞刀，有人做嘅嘢就係正常。所以馬克思點講啊？存在就係合理㗎嘛。 馬克思幾時講過呢句嘢啊？ 嚟睇下《資本論》啦。 存在就係合理，核武夠存在啦，又唔見佢合理。 佢合理㗎，點解唔合理？ 咁啊係，最唔合理就係美國擁有唔可以你擁有咯。係 啦， 即係嗱，你擁有就係邪惡逐心啊！屌你老味，我而家我嚟發電，你話我邪惡逐心？ 走完咗，跟住然後點咧？件事又即係以前都睇到，覺得又唔妥啦。咁樣後來咧個男仔咧，我近排先知道翻，因為咧佢就個男仔有啲錢嘅，去搞音樂嘅。 係。 咁啊，我諗可能供緊一層260多萬嘅樓，咁應該都有少少痛苦啦嚇。 命都冇。 咁但係， 佢層樓俾緊咗人住喎。 但係佢點解可以有咁嘅條件咧？就唔係即係佢原來咁嘅條件咧，就係佢因為佢想表現佢愛佢女朋友，跟住搞咗個世紀婚禮，即係嗰啲係總之係貴啦，一句到尾，即係太多嘅形容詞，啲觀眾都係聽完都係咁。 總之戇鳩啦。 咁然後咧，後來買樓嘅時候咧，又係碌爆曬卡嗰啲咧，即係你知道佢其實為咗承擔呢個咁嘅責任，佢付出好多。咁但係咧嗱，所有人都係咁啊，付出咗一定 係就係一定想收翻， 未必要收曬。 都收一半啦， 起碼都有半成啩咁但係咧，條女咧結咗婚之後咧，因為精神唔好啦，咁然後咧就即係精神病，佢唔想做嘢。 佢呢啲唔係精神病，呢啲係冇病，冇病嘅人就唔想做嘢。 咁啊，佢個女咧個即係佢唔願意為呢啲嘢承擔責任。咁然後個男仔又覺得好大壓力啦，又要俾家用你，又要買屋，又呢樣。 喂，但係嗰條女有冇讀過書㗎？ 有嘅。 即係有維生能力嘅自己。 有維生能力嘅，不過咧佢係真係以前判斷咗有抑鬱症，即係精神病醫生。 屌你老味，我都有抑鬱症啊！冇錢，屌你冇錢冇閪屌我未有抑鬱症啦。 件事係點咧？咁後來咧就即係個男仔咧，就因為即係壓力大，咁然後咧，咁你公司裏邊咧有啲助手噶嘛，咁你知啦，助手通常就乜人都聽曬你話噶嘛，咁喺聽曬你話嘅途中咧，慢慢咧就大家有一啲火花擦出咗。 哦，女助手。 女助手。 哦，咁呢啲好易攋嘢啊。 好易攋嘢啦，因為喂，你翻到屋企好似只狗咁樣，你翻到公司就變翻皇帝啊嘛。 啱啊。 屌你尾，咁你聽你話嗰啲人，你梗係錫佢多啲㗎。 啱啊。 好正路啊。 咁錫錫下就錫埋個波㗎啦，擺埋個閪嘢啦。有幾錫我喎、你都 咁樣咧就做出咗頭先嗰啲咁嘅悲劇咯，就係個女仔開始同個男仔分開咗啊，因為知道佢有外遇啊嘛。係。咁然後咧，點知你一有外遇，我即刻有十單外遇咁。跟住個男仔嘅精神壓力又好大。 喂，大佬，你有外遇得，佢有外遇唔得，咁你精神壓力大嚟做乜啫？ 係咯，我都唔明點解。 低能仔。 咁然後即係件事就係咁咯，咁 唔係一樣嘢，我想講嘅。 嚇、 啊！男人咧好得意啊，成日就話。我有外遇又唔同啊！我出去，我识得分啊嘛！你有外遇又唔得啦，你唔识得分边个好与坏？我心谂你都戆鸠，即系好多男人系咁噶， 屌你老味，你硬个閪屌咧！嗰阵时你又唔讲呢啲嘢，即系好老实讲，你成日话啊老婆，你唔好有外遇啊！你唔识得分边个好与坏，我识得分啊！屌你咧，你成份人工俾捻晒人都傻閪，屌你仲系识得分？ 所以你睇下咧，喺精神病咧，喺呢件事上边咧，即系系因为有精神病嘅运作咧，令到 唔系佢精神病系一个藉口。 即系令我唔敢讲，因为咧呢、這个女仔其实我识咗好多年噶啦，其实即系我同佢亦都冇乜深交，原因就系因为我同呢个人咧唔好普通啦，普通 大波 啊！好对下嘅，我谂系佢男朋友几努力猜 啊！帮帮佢手，我帮佢手。 太多人猜，咁咪变咗一对邓面波。 哇！我中意呢啲嘢喎，笋哥，我成日有收大手揾啲嘢玩喎。 观众知唔知咩叫邓面咧？ 咩叫邓波？ 啊，邓面你唔知道啊？嗰啲芋头咧要炸芋头鱼嘅时候，就要将啲芋头咧就炸啊，就压压压，猜到芋泥咁样。 系。 嗰芋泥有弹力嗰啲咧，就叫邓面啊，但系好哚。 系啊，我最中意玩啲咁嘅嘢，由细到大都。 咁啊，你睇到里边嘅运作咧，就系个女仔。 系， 因为精神病，咁然后咧，佢唔识去尊重佢身边个男人， 系， 咁然后就算咧，系喺个人嘅场合又好啦， 系， 喺有朋友嘅场合又好啦， 系， 佢都令到佢男朋友咧，简直系，你觉得佢系一个好丑怪嘅人嚟嘅， 系， 咁个男仔都有尊严噶嘛， 系。 咁然後咧喺啲嘢忍唔住嘅時候咧，佢就喺佢可以發威嘅場，即係咧佢咧就同身邊嘅人講，但係一同身邊人講咧，問題係一定會變大。 啱啱啱，因為你落唔到台啊，大家 問題一變大咗嘅時候，你就更加需要有人呵護。一有呵護嘅時候咧，你就仲同咗第二個一齊啦。 即係總之係一個惡性嘅循環啦。 係啦，跟然後個我諗係即係。個女仔就咁同佢分開咗咯，咁件事就係咁。 我自己嘅睇法啦，筍哥，個女仔根本上以一個病嚟到做藉口，去到發揮佢即無限地發大佢嘅任性。嗱、人好得意嘅，有好多人中意扮病，點解？因為都係關心有著數。我有一個同學亦都係咁，咁就開頭就唔想翻工啦。咁我哋做呢行之後就話自己有即係精神壓力啦。好老實講，而家呢個都市。你翻一份工作，如果你嗰份工作冇壓力，好難去到即係講出嚟俾人聽。 好難維持生活。 啊，你冇工作係冇壓力㗎，而家。 同埋你要透過壓力，你先有朋友㗎嘛，因為大家一齊喺度屌老闆嘅時候，你加入呢個屌人嘅集團裏面，你先至會多朋友㗎嘛。 同埋一樣嘢，你話我而家翻工覺得好大壓力，好辛苦。講真一句。你有咩工種係唔辛苦？你可以話俾我聽，等我都去做一下 圖書管理員啦、 啊。屌你啊！圖書管理員而家簽合約㗎，仲撚辛苦啊！即係嗰份工作撚到你塌皮真係。即係你成日都話啊，我個工作辛苦。我嗰個同學就係咁樣樣，開頭就係話工作有壓力啦，咁之後就去睇醫生。睇完醫生之後就即係判斷佢有即係精神病啦，咁就得閒就攞病假。但係因為精神病唔同其他病，俾親病假你都係斷即係斷禮拜俾嘅。系啊，一系就骨科，咁咧佢就系因为呢啲咁嘅着数，所以就唔翻工。咁咧整整下咧，就真系个人黐捻咗线，因为佢将佢嘅即系精神病无限发大。嗱、例如咧一样嘢，佢有男朋友，但系个男朋友有妇之夫嚟嘅。咁点解佢会有一个有妇之夫嘅男朋友咧？佢当年咧有一个男朋友同佢拍拖，拍咗好耐，谂住大家结婚嘅时候，喺结婚前一个月，酒席病晒，饼卡出晒，先话唔结。点解佢有一个有妇之夫做男朋友？而且佢明白一样嘢就系，我同佢有妇之夫冇办法有进一步嘅关系，都同佢一齐咁多年。原因就系，因为佢系有妇之夫个仔嘅年纪嘅，即系嗱，有妇之夫个仔都系廿岁到，咁佢咪廿岁到咯？即系你谂下，一个人，我哋譬如四廿岁到五廿岁到啊，四廿零五廿岁到，你识得一个廿零岁嘅妹妹仔？佢雖然係肥妹仔但有波有攞嗰啲肥妹，你都會虛，即係好錫佢噶，即係你會好鏡錫住，因為你嘅資源你唔會再認識到呢啲靚妹嘛。 好似我哋咁咯。 係啊，即係等於好似我哋咁，等於你而家認識到個十幾歲嘅女朋友，你會好呵護佢。但係佢同佢結婚嗰個男仔就係廿幾歲，大家都係唔會即係我唔會去到咁就你呢、這個女仔咧，呢、這個黐線妹咧就將自己嘅脾氣無限發大啦，唔翻工啦，玩嘢啦。點為之玩嘢咧？就係、是、我翻一日咪放十日咯。咁大佬，你成日話工作唔啱做，有啲咩工作你啱做啊？不如就 做性工作者啊，但係你都話辛苦啊，性工作者。 其實咧，即係只係喺個。在個工作的場合裏面你有一些個性化的表現，譬如推撚曬啲嘢落地啊， 你是老闆就得， 或者是打病人啊，咁然後你即刻，然後因為你有精神病 record 嘛，咁你即刻就可以放假噶咯，其實 都得嘅，但係你打就唔好選擇啲病人嚟打，因為人哋要告你，梗係選擇職員嚟打啦。但係好老實講一樣嘢，你做啲咁卑劣嘅手段啊，為咗就係唔想翻工。咁真係幫你唔到，你點做大事？嗱，我想問你筍哥，你連呢啲咁細單嘢都做唔到，我俾單更加大單嘢你，你點 handle？ 我諗佢哋入得嚟都唔諗住做大事噶， 都唔係嘅。你個人入得嚟，你可能你個當時個心細，但係個世界一變嘅時候，你要準備自己去到迎接呢個世界嘅新挑戰嘛。大前一成日都講噶，你今時今日嘅位置唔緊要，你個目標先係最緊要嘛。你連自己嘅位置目標 set 得咁低，成日顧住就係唔翻工扮黐線玩嘢，同男朋友又即係好似頭先你嗰個黐線同學仔咁，就得閒又發脾氣之類之類。佢係用咗，其實佢嗱。任何精神病人，我自己做咗咁多年，十分痴線有三分醒，佢知道咩係唔應該做，咩係應該做。 但我想問個問題，其實一個人咧，係咪真係會俾佢嘅過去影響得好緊要嘅咧？即係，譬如話咁樣，我可以咁講啦，我又認識咗兩種人，這個女仔係第一種，佢咧就係、是當佢黐線嘅時候咧，佢其實都幾強調佢以前有啲唔好嘅經驗啦。係。佢覺得以前因為 A、B、C、D 咁多 factor， 阿爸阿媽又分開叽哩呱啦咁樣。係。咁 that's why 佢今日就會變成一個咁嘅人。係。咁但係我識過好多人咧，就係、 是、阿爸阿媽都係咁噶啦。 可能條件好出身曳。然後仲要有一百個唔開心嘅過去。係。但係佢而家 OK 喎。 嗱， 即係點解佢點解有啲人可以走出佢嘅過去，但係咁多人？是不是因為弗洛伊德呢？ 不是。弗洛伊德是一個鹹 咪。我覺得弗洛伊德咁，即係佢提出咗一個理論咧，就係、是、佢最基本嘅架構就係話你嘅過去會影響到你嘅未來。 嗱，呢個係我哋 development 嘅問題嚟噶。嗱，人嘅精神狀況同埋我哋而家嘅心理嘅即係層疊係一個積木嚟嘅。我哋嘅現在嘅行為、表現、認知。是因為我們的教育、我們的童年、我們的不斷的積木砌上去，中間你拔一嚿都會冧嘅。咁這個女仔佢成日強調一樣嘢就係、是、我因為細個咁，所以而家令到我咁。其實佢喺呢個細個嘅時候，佢有一個轉機就係、是、我令到我有一個嘅即係情況令到我發咗病，真係唔開心。佢唔係唔走翻出嚟，佢係唔想走翻出嚟。因为走翻出嚟嘅时候，佢要面对翻呢个世界，佢可能要面对翻好多现实嘅情况。但系我唔走翻出嚟嘅时候，我可以继续同男朋友发脾气，我同啲麻甩佬屌阿閪有着数，唔使翻工。而家佢唔使翻工做嘢噶嘛？ 我唔系后来而家有嘢做啊！而家 做咩啊？ 佢而家做某明星嘅助理。 哇！咁黐线。 系啊系啊，个明星又黐线嘅。 咁啊，大家斗黐嘅啫。 我哋 off 咗咪先讲呢件事。 系咁啊，大家斗黐。好啦，今日我哋嘅录音时间已经到啦，拜拜。